为了对卫星顺打击报复，一天夜里啊，日伪组织了四五百敌人呢，从永宁偷偷闯入汉家川。他们找到卫星顺的房子，把卫星顺的家给烧了，而且还抓走了卫星顺的妻子和儿子，强迫他的妻子捎话给卫星顺，企图诱卫星顺现身。当时啊，游击队埋伏在汉家川村东的山林里，这一切卫星顺看的是真真切切，但是为了不暴露游击队，卫星顺只能是咬紧牙关，强忍着悲痛。眼看着自己的家人被敌人抓走了，当时的卫星顺只有一个念头，即使妻子儿子被敌人杀了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也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，让游击队受损呐。1944年3月的一天夜里，卫星顺带领游击队住进乡屯村。那一天，二道关的一个人到村里送军鞋，结果呢，在回去的路上被住在二道关的敌人给拦住了。经过一番恐吓之后，把卫星顺和游击队住在乡屯的消息啊，就告诉敌人了。于是呢，敌人通过电话联系了永宁的人，哎，是连夜摸进村，把游击队团团围在园子里，喊话又响。卫星顺听到动静之后，他很冷静啊，一边叫战士们起床，掏出手枪，趁黑跑到院子里。他想带着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逃出敌人的包围圈。敌人一看又降不成啊，喊了半天没动静，他们就朝院里开了枪了。游击队人少，寡不敌众啊，打完全部子弹之后，卫星顺掩护着游击队员逃跑，可是就当他正想越墙跳出的时候，一颗子弹啪正打在卫星顺的腿上，扑通，卫星顺从墙头滚了下去，被敌人捉住了。卫星顺被捕之后啊，敌人开始劝降了，他们的目的是想从卫星顺的嘴里得到区委书记刘文科的下落，并且许诺，你呀不白说，只要你把刘文科交代出来，给你个团长当当。卫星顺是怒目圆睁，摆出一副誓死不降的架势。敌人一看软的不行，就得来硬的，把卫星顺的头按到铡刀床上，想通过这种办法恐吓卫星顺。然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卫星顺是一边大骂着敌人，一边高喊共产党万岁。卫星顺是宁死不降。最后敌人将卫星顺的头铡了下来，卫星顺英勇牺牲了。敌人把卫星顺的头颅带到永宁，挂在永宁的东门上示众，想以此威吓广大群众。然而敌人的疯狂并没有吓倒二区的人民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二区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坚决了。卫星顺走了，他留在世上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。照片当中，卫星顺高高大大的个子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散发出英雄的光芒。卫星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，献给了革命事业。卫星顺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，总策划黄克莹，策划张树清、张坤、高文周，顾问郭强、李运哲。《平北英魂谱》由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。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，